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其实我对政治啊，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话，我是毫无兴趣的。所以呢，曾荫权，我无法判断他的这个事情的实质是什么。于是呢，哎，我在一看见他这个照片啊，曾荫权这个照片呢，我启动了一种，我觉得有一种类似于恻隐之心的东西。我不知道香港人喜不喜欢他啊，但是我又看到一个当过贵为特首的人，72岁。这家伙腰上系着个铁链，腰上铁链，或者闭着眼睛，就这么出来，马上收押。你说 腰没有吧？他不是杀人。 腰系着个链子， 我有一些手铐， 手铐铐在腰的这个铁链上。他是哎，现在我发现一种新，是不是尊贵的人就这么铐一下？要我们就是这么铐着出来。他这么铐着出来，但是哎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，你说这一幕，这我当时这种恻隐之心，我就说。这是奇耻大辱啊， 那跟那把关一样。 不仅是因为政治人物啊，因为我们看到人高位哈，从高这样掉下来，当然觉得特别的有特别感受。作为香港人来看，我妈都看得哭了，看到这个新闻看到眼泪了。 你妈原来粉他吗？ 不，没有粉，因为有感情。那是很资深的公务员行政官，简单来说他就是陪着好多的香港人走过香港，从那个一般的社会哈，然后手工业阶段，然后经济起飞，一直发展等等，回归等等，一直等于是亲人一样。 你说的太好了，他甚至就对我来说就像一段历史，跟我都有一点点关系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十八年前办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是那个财政司吧，就有名财政司，有名的外号叫包胎僧，他老是打个领结，包胎僧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， 哦，你也带一个 我穿什么衣服，因为当时要设计，就是说你每天播的节目啊，主持人就不要老换衣服，所以最好就是大家觉得我都是打个领结，穿这个小马甲，就说像小日本的翻译官。其实当时是咱们那个刘老板，他这么想，他说到底穿个什么衣服，是西装领带呢还是什么呢？最后在看电视上，他说你看曾荫权挺有风格，永远打着一个包胎。他说哎，文涛你也，结果没想到我一弄就成日本翻译官了。 那你原来不是穿一个背带裤，人家以为是那个 Larry King 的，仿 Larry King 的。 那不是，实际是仿曾荫权，从曾荫权得到的我们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着装的启发。但是今天他进去了。 其实，但是我你要这么说，我对他也很有记忆的。个人记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，他是那个特首嘛，就刚来好，就是好几件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。第一件事情上来，那个时候天津码头，不是天津码头，那个皇后码头要拆，好多有的就我刚认识的一些香港朋友到那边去。保育嘛，要保护码头，把铁链自己锁着嘛。被曾荫权后来不是派人那个，就是那个警察两个人抬一个全把那个链子剪了，现在自己给锁了。 对， 那个时候他们还挺憎恨他的，但后来还有一些别的事情，还有他第一次上电视辩论，跟那个余若薇嘛，他们第一次香港第一次出现这个领导人在电视上直播辩论。后来呢是有一次那个人质就是在马尼拉那个事情，记得吧？他当时出来的表现，他就是有点就是作为我是香港的家长的表现。嗯，那次他的表现还算是让大家印象非常之深刻。他说我这个时候就是香港就是一个家，我是作为家长来出来说话。 那个他主要是金融风暴嘛，1997年金融风暴，基本上就是说对阵索罗斯的，据说他就是香港的操盘人， 那个 操盘手， 对， 他当时财政司跟那个任志刚一起嘛，联手捍卫香港，但是这个评价今天看起来，我发现正面的居多，就都认为他打跑了这个索罗斯嘛。这个保护了香港的金融， 那也因为正面的多，所以看着他这样掉下来，甚至可能真的在法规上面犯了一些错哈，很多人眼中是小错哈，那特别难受嘛哈，因为他每一次啊这么多年不仅是做过一些大事，而那些大事基本上呢都做得到，而且是对香港好的，所以呢他那时候审判的过程里面，最后的在宣判以前嘛，人家访问他，哎，曾先生你有什么感想，他讲了一句名言嘛，我信任香港人啊，我相信香港人。其实倒过来呢，他这么多年作为公务员的形象呢，一般来说都是我们香港人信任曾荫权，相信他。有些假如他做不到了，我们骂归骂，写文章批评归批评， 其实心中就想来说，假如他做不到，他真的做不到了，因为种种的限制啊，种种外面周边的限制，或者说里面的限制哈、啊，我们相信他，那相信他这样掉下来，而且他现在也那法律也跟诚信有关系嘛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就特别难过。 咱们看一下他这个法庭内外的这个、不是法庭内看不见了、法庭门口的一些照片。哎，这是曾荫权的父亲， 不太像， 抱着小时候的曾荫权，我觉得他没他爸长得好看。他爸当年是个警官啊，当然曾荫权也有他自己的款了，是吧？你再看，这是当年啊，这个比较春风得意啊，这个财政司就是什么什么财政报告啊，哎，公布的时候，曾荫权胞胎，你看了吗？这个，哎呦，真的是不出法庭啊，这个拉着太太和儿子的手，最后妹妹还要跟这个记者的镜头说，能不能留给我们一点尊严？我真是我就这种恻隐之心。你再看下面，你看这是从可能是从医院去法庭的这个车上就拍到的这个照片，就是你看我现在看见那个谁啊，又在报名啊，准备参选特首啊，谁啊？ 也有才爷， 也对。你知道，要不说我还是一个对政治，说明我对一个政治不感兴趣的人。我经常有一个非常浅薄的问题，就你们为什么那么想当特首呢？就我这些年看，你做这个特首都是被人骂，而且这个多复杂的这个矛盾，整天焦头烂额。你看董建华、董伯伯就是辞职了吧，对吧？然后曾荫权上又是这么一个下场，然后。当时唐英年就哎在家里建地窖藏你的红酒，好家伙，那个记者呀，那个老吊车啊，那个起重机上来就拍你们家。梁振英你也违建呢，你的阳台怎么怎么着？哎呦，我就觉得拿多少钱呢？你说是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就是为什么？我并不理解为 当年、那个、 你也有参与政治 的兴趣。我没有兴趣，我只是旁观最好了。托克维克那时候不是去美国，他写过一本关于美国旅行的书嘛、讲那个美国民主、他当时讲了一个就有一个印象，他特别惊讶，他就说啊，在我们在欧洲啊，特别像在法国，他说做政客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拿钱的有闲人，就是贵族，我根本不拿钱的人我来做政治的。他说在美国呢，政治就政客是一种职业，跟任何其他行当一样，我是收钱，我拿薪水我来做。他当时对这个事情他一方面有困惑，觉得他拿钱那怎么这个利益怎么来说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很进步，好像把政治当做一种职业来做。但是到今天你看，其实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很多人说像脱欧这种事情，大家就是对政客变成了一种普通职业的一种这个失望。它里面应该你有很多节操，有道德，你是有闲的人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东西，现在变成了收钱做事，收钱做事。 而且这次你看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作为一个大陆人，尤其我一说大家都有同感，就是说曾荫权用他的这个罪行啊，其实给香港啊增加了荣耀，法治的荣耀，就是说这么点事儿就判刑入罪，什么坐了个游艇，坐了个私人飞机，甚至是 什么旧跑步机什么的、 哎、就是说到外边住酒店，对吧？这个拿自己的信用卡刷卡，最后是本来是公家买单，就是为了攒点信用卡积分。那信用卡积分我都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从来不算，就是哎，这是一个克勤克俭，过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这么一个公务员。我的天，跟我见到的那些个贪官，你那这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换了世界，就是这是个什么情况？ 那没有，因为它主要是流程方面， 程序嘛， 啊，程序方面嘛，不管你坐了多少游艇，还是别人坐了别人的公车啊，公交车什么，都不行嘛。你那个有利害冲突，他现在定罪的那一条就是有利益冲突嘛。大家看新闻都看到，我不必重复。反而有一条罪更麻烦，是说九月要重审，因为那个无法陪审团无法获得结论嘛，无法定罪。不能定他有罪，也不敢说他真的完全没有罪，所以要九月要重审。为什么？很倒霉啊，他可能很倒霉的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在判二十个月，对吧、判二十个月，你扣除假期行为良好早点放，可能要做个十三个月十四个月，对吧？ OK， 假如干脆现在两个罪都定了啊，后面的罪可能也判你一两年，然后呢同时执行，那你一次过把它做完就算了。 现在不是，你先做了第一个罪，结果呢做到九月重刑啊、重审，然后再开审，再审了几个月，结果你本来第一个罪都做完出来了，结果第二个罪审完了，哎，你有罪，对不起，再判你两年，你两年，你再要重新再做两年，懂我意思吗？假如他现在来一次过两个罪都定了，你可能只做两年，结果到时候可能做完第一个罪，然后第二个罪才定，要再做两年，等于做了四年了，很倒霉了。 而且你说这个政治人物，我们过去曾经说过，就说有些学者对吧？他研究了一辈子他的这个理论啊，最后临死前呢，发现全错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你不能认为他的人生没价值，就是他这个他一个科学家，他一个错误的见解。他也是在为科学的这个道路上啊，这个试了一个错嘛，对吧？也是一个有价值的。但是有时候你说，为什么说这政治人物这个晚节？ 嗯， 就是你说服务香港四十年，说我这辈子抵御金融风暴，哎，我就老在想，我说这个人生最后坐在监狱里，说我这辈子干什么了？你说我这辈子该就如何交代？因为像这样的人，我相信他是希望青史留名的，对吧？做到这。哎呦，这将来想起来多糟心呐！你说 那也不一定，他的可能有一种我没做过实验不知道，但我想有的时候人也有种重新的这个思考。你记得他的那个 number two， 他的第二把手那个许世仁，现在跟他在同一个监狱里啊。还有那个谁，那个小甜甜的那个风水先生。 嗯， 那个也在同一个监狱里，对，他们仨放一块儿。 锵锵三人行，锵锵三人行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佳慧，你说就说他深圳那楼啊，我就过去我住深圳就在我前头，我天天看500平米，说一年租金8万，东海花园嘛，东海花园。哎，就说这个事儿，说什么他这个申报这个广播数码广播的这个牌照，好，这里边就有一个就是说，你也没有证据说明这两件事儿有因果关系。这有的时候一个政府的官员他是不是会面临这么一个情况？ 嗯，对，因为现在我刚说到哈，有一个罪没办法要重审，因为没办法达成判决，就是讲，因为这个罪呢，就是说啊，你收了好处，替人家解决难题，对吧？这一般逻辑是这样。 对对对。 假如能够证明你收了好处解决难题，那就定罪嘛。 就拿到牌照就给，就是说证明你给我便宜的租金。我牌照就给你，那当然这是不当。 对，现在呢很重点啊，我看到新闻评论有一个说法是说，没办法证明后面你受了好处，就真的后面有做事。因为审判过程里面呢，好多以前的官员啊都上庭说没有啊，特首办曾荫权他的旁边的人没有给过任何的指示，没有给过任何的眼神，反而是提醒按照规矩来办，哈，那就没办法证明他受了好处然后做事啊。那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因为曾荫权啊，香港人香港仔精神啊，经常说到香港仔嘛，叫蛊惑嘛，啊，就聪明精明。可能有一个说法是说，他根本他作为特首，他知道了解，根本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，只要按照规规矩矩，你本来就是你的了，以你的本钱你就能够拿到那个牌照，我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事，所以呢我根本没有妨碍这个事情，那你给我便宜我就拿嘛，我也没告诉你我要替你做事，我不拿白不拿， 糖衣炮弹的糖衣吃了 啊啊，所以呢不拿白不拿。可能啊有一个说法是说，站在曾荫权的角度是说，我没有做伤害香港的事啊，因为我不管拿不拿钱拿不拿好处，那个事情那个牌照就是他的，我没有影响、啊、 可是你这个当中利益、啊、所谓就是说你没有申报利益， 没错，所以这个就 是前面， 申报 利益是很关键的， 没错。君君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条罪，第一条罪是那个定了嘛，不仅是申报利益的问题，是那个利害冲突的问题，他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， 对 啊、那个是很重 要。所以我听着就在这才哪到哪儿啊、嗯、我跟你讲，你看我就说，你我们在谈这个我听到的，你好比就是说，哎， 不是多高级别的啊，也不是北京的什么高干子弟，就是某一个地方，就是内地的某一个地方。你知道，我听他们那个贪官，那个当地的那个领导，当地的那个领导的儿子，就是说小地方的高干子弟吧，当地领导的儿子怎么收钱？我跟你说，也一点不会干预正常的程序，他根本就不会跟他爸说，工程招标嘛。工程招标三家都给他送钱，三家全收，钱全收。因为在照你所猜的，就是说因为他知道必定这个人会中标，但是这小地方这个高干子弟啊，他知道必定有一个中标，中标了的你知道是我帮了你忙吗？收了你钱吗？没中标的那两个你敢要回去吗？你敢要回就霸道到这样啊。你知道，就是有些小地方，我不敢说多高的层面，就霸道到这样啊，所有人的好处都拿，你那就是 对， 总有一个中标。 对，怪不得人家说国内的这个政府就是卖什么卖地行为都是跟香港学的，这个模式是跟香港学的。 卖地那个拍卖这个模式是的，对。可是这个你说那个刚说的贪污， 对，我就说这很像啊。但实际上你这个利益申报这个东西吧，是你别说做那么高的官了，每一个香港人，你就跟普通人，他们脑子里都有这根弦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我刚刚来香港第一年，就是咱们在那个黄埔的时候嘛，就旁边不是有一个健身的地方嘛，后来已经倒了。他那个教练有一个私人教练，我们就是反正我觉得他人还挺不错的。我有一次就说，哎，我要到哪去出差啊？我说，哎，给你带了一个那个小纪念品。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要利益申报的，这个要多少？当然他有点半开玩笑啊，但是他们就这么一个很就是不是官府的人，他都知道说超过多少钱，我这个是有利益有冲突。 对，你在这个一点上讲，哎，佳慧，我跟你探讨的是不是曾荫权，对于他来说是的确有不谨慎，按说他长那模样像是个很谨慎的人，为什么在？因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如果是一个跟我们内地某些粗线条的人相比啊，这些都是小事儿，他可能就没当回事儿。但是呢，我记得就当年20年前我刚到香港工作的时候，我明显是发现香港连一个公司里的员工在这种问题上都非常的谨慎。就比如说，我记得我刚到香港，我去参加一个那个什么新闻发布会。完了之后到这个11点半，就是发完了材料就散了。我说，哎，不管饭的。我当时就觉得，我说这边就，因为我刚从那个内地来，我说这 红包 不给， 车马费 红包不给，连顿饭都没有嘛。 当然， 他说啊，我们香港是这样的，那你我要招待新闻媒体吃饭，那就是。 对啊， 有这个利益输送，我说他是这样的， 没有那不用我说嘛，就法庭都定了罪嘛，那当然就是不谨慎，反而是好奇，是说你刚说的，他做了几十年的贡献，也这些规则他都懂， 对、 啊、为什么叫人就是一个贪恋啊？有甚至有人说用了四个字，说他误交选友啊，就说他当了特首，到了那官位，某些人身边的越走越近。他们给你说一些话，给你一些建议，你第一次拒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到最后，而且别忘记啊，现在案情所说的什么东海花园要来退休的，你到了老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想着要买什么棺材好了，柳州墓还是什么墓，到你差不多的时候你就会想了，那个准备退休啊，哎，我本来当特首，我有个养鱼的金鱼锦鲤嘛，对吧，多少平方米的多少平的房间的房子的，我现在也老了退休了，那一来了我需要这个东西，二来那个诱惑来，你本来有的贪恋就抵挡不了了嘛，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比较好啊。 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好比说坐别人一个飞机啊，坐别人一个游艇啊，我觉得他没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吗？ 有的政治家还就是挺喜欢跟富人在一起的，你像法国那个萨尔科奇，后来被人家说他意淫了，就是去游艇上去开香槟，马上这个新闻一报，后来很多人都对他就很反感。曾荫权以前有一些传闻，但我不知道，你是香港人可能更知道哈，就说他是很钟爱那些什么名表啊，那些就是他对这个奢侈的这些东西是特别有就特别喜欢的啊，然后呢，那你说他结交的那些人士，那么他可能对于那他作为特首来说，我觉得他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当中是有问题，但是他可能觉得他的计算是这个东西不足以为证。就像你说，有些环节他可能觉得不一定有人能够拿到这个证据，或者说你怎么能够证明前因和后果？ 那但是呢，可能有人在收集他的证据就不知道了。 其实我老觉得啊，他这个还是一个特典型的香港人，就那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香港市民，他还真的是，但是只不过呢当了大人物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我觉得挺有这个世事变化很快的，就是你看，我看我们那个内地的这网友都说曾荫权被判罪这个事儿，反而证明了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治和廉洁啊，这么点小事儿都搞这么大。但是其实我后来一查呀，人没有多长时间，香港所谓的廉洁的名声，几十年前，这1970几年，香港开始贪的，那家伙就是黄赌毒，贪的不得了啊，各政府全政府都贪。哎，你看这个变化，现在才是2017年，这才几十二三十年的时间， 刚好40年。 你看，就是据统计，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1970几年的时候，香港的警察部门每年从黄赌毒所获得的贪污贿金可达10亿港元，汇丰银行都自叹不如。 对， 你说当时佳慧应该经历过那个年代， 我还小了，可是看新闻，那年代就是这样嘛，警黑警不分的嘛。所有事情都要给红包，然后警察里面有黑社会，黑社会里面很多警察跟他们合作。后来关键就是我们都知道廉政公署的成立嘛，很多事情是不能回头的。因为这种事情呢，廉政公署成立，你看，第一个，因为当时香港是殖民地，我说干就干，对不对？不需要什么经过咨询啊，什么这个那个， 没有这些程序。 不然的话，当时的黑社会、当时的警队的那些坏蛋一定会动员嘛，反对 也是多大的阻力，集团式的。 对呀、啊，然后他就说，然后就算是这样子，结果呢还引起警察暴动 抗议嘛， 抗议， 对，抗议那个廉政公署，警察起来抗议，集会抗议廉政公署。 对，然后抗议之后呢，那英国人才说好吧，既往不咎。哎，光是也是因为殖民嘛，那时候大家觉得，哎呀，你洋人嘛，你说什么就什么。他说过往不咎就过往不咎，现在能吗？比方说现在再来一个，好吧，我们解决以前的问题，既往不咎不行啊。现在很多的各方势力很大，会来动员反对哈。所以有时候在那时候能做到的，现在不一定做到，而且那时候真的很严。我意思是说，比方说从小我们看有人来我们家修什么火炉啦，收水龙头电话，哎，给人家5块钱红包是应该的嘛，人情嘛。结果有人报了，就真的抓，给钱的人也抓，收钱也抓。 我是听说当年就说香港这个护士啊，给你打针之前都得收钱的，不收钱一针扎死你， 打到一半年还是还就没继续。 我记得我在香港公共汽车上看过有个广告嘛，也就是讲大家要跟那个廉政公署说，然后他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我爷爷那一代就是被人家骗，被人家要去交红包，到爸爸那一代怎么就开始改变，到我这一代不能忍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举报，看到就要举报。哎，我当时特别奇怪，我看了那个电视广告我就流眼泪，我就因为我是觉得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促成那么大的一个改变，这个力量特别的感人。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既往不咎，我忽然发现这是在转型正义当中其实特别明智的一招，但是你要强大到你可以管控这个东西，你说话说了就是你说了算，我画一条线，你既往不咎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再揪下去，你引起社会更大的这个混乱啊，你是得画一根线。 可是这种没办法在其他地方做啊，因为必须是那个年代的香港，那个年代的 他这个那个时候英国人当主的嘛，英国人说这么办就这么办了。哎，你像现在咱们可不，比如说这个证监会的那个刘士余这些天讲话，我就发现啊，这些大恶害说害人虫什么的，这个到底吓成什么样？就是说你所有的交易，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全部有记录。不但是电脑出现之后，你的任何交易行为、打款这些行为全都记录在案，而且在用纸的那个时代，我们的档案都留着。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些个他管这些个大鳄叫什么呢？害人虫啊，还是叫什么妖精啊？什么什么的大，就这些资本大鳄，就是说大数据的时代，哎，一切都记录在案。20年前，你以为你的一个交易查不出来吗？ 对，现在又追很好追，所以对于香港的情况，其实还有人有一个说法，虽然说既往不咎，或许可以技术上面解决一些问题哈，大家重新出发。可是以前被贪的财呢？哎，以前英国人贪走很多钱的，英国的企业官员，转型正义要不要追回来？ 贪的好多好多。 对啊对啊，我说他这一年10亿10亿的贪走了的就算了。 对啊，之后那个很多地方转型正义其实没有做到，香港很多问题啊。